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，叫做《我愿意去等》。这是周华健在1995年3月份带来的一张，算是相当经典的一张专辑。在这张专辑当中，有很多的歌曲都成为日后的不可被复制的作品，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我愿意去等》。如果说名气更大一点的，还有《亲亲我的宝贝》以及《怕黑》。摆渡人的歌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，这样的歌都全部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彭佳慧，这个节奏要更加欢快和自嘲一些。 三更半夜站在你家的门口，看着你的电灯还没有熄火，我说天哪，我到底在做些什么？对着你的窗口好想说 hello， 巷子里的小狗好像想咬我，我说疯了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哦，爸爸呀，妈妈呀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像我这样的女生是不是应该再风流？哦呀呀呀呀，爸爸呀，妈妈呀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像我这样的女生注定一个男朋友？ Let's go。天气已经有点凉凉的，很想着你的心情却是暖暖的，我说天哪，我会不会太过执着？朋友都说趁着年轻过选择，爱的路上不会只有你和我，我说疯了，我是不是长大了？我问自哦，爸爸呀，妈妈呀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像我这样的女生是不是应该再风流？哦耶耶耶耶，爸爸呀，妈妈呀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像我这样的女生注定一个男朋友？可能只有，也许只有一个男朋友。 这是让人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上瘾的声音，它来自于彭佳慧。她的嗓音最初的时候会常常拿来被和张惠妹做比较，那种激情高亢或者温柔婉转的变化都可以叫人深深感动。彭佳慧在推出自己的个人唱片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台南的 pop 界的红人，后来因为歌手赵咏华以及制作人李正帆的鼓励而独自北上，将自己的事业开辟出一片新的领域。像这种类似的歌手，如果你想要了解他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他的现场，来近距离的体会他爆发力和煽动性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带你听到的这首歌，绝对是年轻人听不懂，但是如果你听过，你就懂得 他的怀旧的力量的作品，童安格让生命去等候。 走在通宵的路，闪躲在人群中，在我的内心深处掩埋着一段错误，我在恐惧中逃避，那无名的牵着，恨我不能提起勇气面对一切报应，让生命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如果是曾经的文艺女青年，如果你也曾经读过安妮宝贝，你可能也听她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，她说在正在唱歌的华语女歌手当中，也许只有王菲可以听了。所以无论你承不承认，王菲在歌迷心中的地位一定是令很多歌手相当嫉妒的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王菲在《将爱》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《乘客》，而这个编曲呢是来自于郭亮。 路口还有好多歌， 结婚呢，坐离开的车，听你听的歌。我不是你，我快乐。白云苍，白色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乘客》的编曲是郭亮。郭亮的名气虽然不大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。他在跟王菲的合作当中，虽然只有两次，但是却是两首令人难忘的作品，一首是《催眠》，另外一首就是刚才这首《乘客》。而刚才的这首歌词当然又是来自于林夕，歌词里面描述的那种扑朔迷离的景象，让王菲唱起来更加有一种遗憾的快乐。大派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就是听到的方大同，他在华语歌手当中的偶像就是王菲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算是翻唱和致敬吧。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，还没跟你牵着手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，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，可是我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，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，只亲吻的温柔，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，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

心中车辆急需清洗，如何是好？ 主公，量有一季，八到十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即送两次洗车服务。 4008000000，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98.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大牌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，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，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主大哥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蓝心湄。说到蓝心湄呢，她大概正式告别她的演出市场已经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了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她做主持人，也做一些秀场的表演。她还是那个大大咧咧的，但是谁想到当年她几乎是台湾的秀场女神呢？她是天生适合美丽的秀服，天生适合华尔兹和恰恰以及 Tango 的女明星。 没想到一爱就爱到现在，交谈与习惯已不再混乱，固定你那保持而我热牛奶，就是热气伴着晨光一起早餐。知道你星期三去饭团，料理和海苔被早起去买，问你要加肉松或是吃油条，看我的脸，你说你爱肉饼饭团。 生气，说看我的脸，想吃肉饼饭团。今天礼拜几啊？要买什么呢？啊，大碗。我知道，你星期三吃饭团，料理和海苔得早起去。是吃油条，看我的脸，你说你爱肉饼饭团。 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未来，此刻我却在你温暖的胸怀，哎呀呀，真想哭出来。我要你对我乖乖的，爱我怎么能不明白？ 着热气，伴着晨光一起早餐啊。 这种比较老派的演唱的方法，这种摩登的 disco 的曲风，也许经历过80年代的朋友都觉得似曾相识。大牌主打歌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老的歌手和偶像，他就是温兆伦。曾经他出演《义不容情》和《我本善良》的时候，应该有一点万人空巷的意思，而且当年他在唱歌方面也做了很认真的钻研。他非常善于用自己的表演来渗透到每一首情歌的意境里面去，所以他在唱歌的时候也相当入戏和动情。接下来我们就听温兆伦的一首老歌《天地情缘》。 寻寻觅觅的情，浮浮沉沉的心，为你付出了一切，在爱你恋你的世界，不管是否还会有明天。轰轰烈烈的情，明明白白的心，是我追求的终点，在黎明出现的世界，不想让你离开我身边。从与你相恋，爱过痛过恨过，天地转变一瞬间，我对你思念越激烈，你却放纵爱情随风吹。在我的世界，爱你疼你恋你，天地情缘总是悲，像流星闪烁在天边，你不再属于我的世界。不管是否还会有明天，轰轰烈烈的情，明明白白的心，是我追求的终点，在黎明出现的世界，不想让你离开我身边。从与你相恋，爱过痛过恨过，天地转变一瞬间，思念越激烈，你却放纵爱情随风吹。在我的世界，爱你疼你恋你，天地情缘总是悲，像流星闪烁在天边，你不再属于我的世界。 很久没有在荧幕上见到温兆伦，只是有一次在娱乐新闻当中看到他似乎已经发福了，而且出现在走穴的场合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你也许会有一些英雄气短或者美人迟暮的感慨吧。 大牌周大哥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，曾经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偶像型的玉女歌手，那个时候她被称为玉女掌门人，她就是跟金城武差不多同期出道的杨采妮。 忘掉为什么想痛哭一场，你给的理由听来都牵强，说服不了我，只好继续假装眼底没有泪光，几乎要承认对感情失望，但你一靠近又想要原谅，伤心的话语都往心里面藏，受不了也不讲，我笑着流泪就怕夜色太漫长，必须面对失去你的凄凉，温柔已经让我受了伤，多痛一点又何妨，我笑着流泪 声唱歌不说话，我想俘虏他，然而又怕惊扰他，我的心繁琐似乱麻， 细水落言，冷傲眼光比相处，风中去外看谷中的冷雨，一页页无意像电，对着晚风低声说，情倦了许我谷中轻轻歇一片，每天都见他探访星光谷中花，折朵小兰花，低声唱歌不说话，我想俘虏他，然而又怕惊扰他，我的心繁琐似乱麻，小兰花，低声唱歌不说话，我想俘虏他，然而又怕惊扰他，我的心繁琐似乱麻，每天都见他探访谷中小娇娃，像个小傻瓜，只偷看他不说话，要想俘虏他，柔情蜜意加一把，动听的情歌再唱吧，心热烈，眼光热烈，要用爱火解相处，情渐乱，冰冷面貌渐渐变亲切，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哎，还是要说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我们要带你一起听到的是90年代的盛世多西发展的偶像明星，他的名字叫做杜德伟。他并非仅仅是唱歌而已，他在电视剧方面也有很多的留下印象的作品。而且如今我们要推算起来，距离杜德伟发行第一张正式的个人唱片已经超过20年。虽然说岁月不留人，但是如果你现在还看到杜德伟，你会发现他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，这也许是老天对他的眷顾。在80年代香港制造的那些男歌手，真正融合音乐和个人风格，走在潮流前端的杜德伟绝对算是一个。 爱着你美丽的爱情，爱打动我的心，在我青春尚未褪色前，请与我见面，你坚定的爱情，爱守住我的心，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，请与我见面，用你最深情的眼睛，痴情让我清醒，用我最心温柔，在我还能浮在你的爱。 爱你的爱，钟爱我一生，钟爱我一生。Oh my love, my love, 爱我还能附在你的时候，钟爱我一生。 杜德伟是香港歌手，但是因为在他出道的时候，他在日本、韩国和台湾都颇有一些市场，反而他的香港歌手的身份被忽视。又因为他在那个时候签约滚石，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。实际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听到杜德伟曾经有很多不错的粤语作品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今天节目当中的结束曲，来自于张惠妹第一次初试提升的歌，张雨生和她合作的《最爱的人伤我最深》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黑夜来的无声，爱情散的无的风卷起心的情冷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。两朵孤单的魂，灰心的眼神。哦哦哦，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，感情的沦落人。这伤感的城，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，进退我无权选择。轻轻关上心门，留下片刻温存，只怕还有来生，我爱的依然最真。我最深爱 内心的眼神。哦，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，感情的沦落人相遇带着伤感的沉默。Thank you.